哎，有幸呢，他们请到了啊一代神医啊，一代名医扁鹊，请去了啊。扁鹊呢，通过望诊是吧，简单的聊一聊啊，脉条都没搭，一看人面相知道什么病了，哈哈，肝气郁结之症是吧。到了那儿呢，扁鹊一改给穷人看病的那个作风啊，你看啊，中国历朝历代包括现代好多的名医神医大医者都是济世救人的，而且呢能够什么呢，做到贫富啊，眼中没有贫富，是不是啊。说扁鹊是这样的医生啊，给穷人看病不收药钱，不收诊费，甚至有时候还要自掏腰包的啊。但是到了大财主那儿，扁鹊变得不一样了，是吧，可谓上车金下车银，是吧，山珍海味摆一桌啊。扁鹊看完了病啊，药没开是吧，吃了一桌丰盛的大餐，收拾个瓢满钵满走了，还走了是吧。而且呢，当老财主的家人管家问扁鹊说，我们老爷子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啊，而且扁鹊却一反常态表现出了极为傲慢的状态，说哪有你这么跟神医说话的，等着吧，等我有空再来，是不是啊。随后呢人呢就走了。那个老财主啊，在地方也可称之为一霸了，是不是啊，哪受过这气啊，他也没办法啊。中国人这点基础的道德他还是有的啊，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嘛，是吧，尊师重教啊，不管多大的官儿，是吧，不管多有钱的财主啊，在老师面前要俯首帖耳，这叫尊师重教。包括呢皇帝贵为一朝天子还得给老师行礼，对不对，哎，这叫尊师重教啊。所以古代那个年代没有学生打老师的，那大逆不道啊，是不是啊。哎，回过头来呢还要什么呢，尊医重道啊，尊医重道，就是你想治病你先得尊重医生，是不是啊。那个尊重不是说给医生红包啊，你得什么呢，不能讳疾忌医，什么毛病你跟医生说清楚，医生让怎么着就怎么着，是不是啊。哎，不是光给红包那么简单啊。说老财主没办法呀，吃个哑巴亏啊。啊，扁鹊走了之后越琢磨越生气，越琢磨越生气，哇，咋了，气得呕了一口血，一口黑血吐到地上，家人一看完了，你看本来是久病在身，本以为请了一个神医扁鹊能把病给治好，没想到扁鹊根本不像啊人说的那样啊，啊简直是个大财迷啊，而且傲慢无礼啊，你看把我们家老太爷给气的哇吐了口黑血，完蛋了，是不是啊，这肯定是小命呜呼了。岂不知啊，这老爷子吐完淤血之后非但没有死，是不是啊，还抻抻胳膊蹬蹬腿儿，哎，感觉胸中顿时敞亮，哎呦，这时候才大呼扁鹊神医者也，说啥意思啊。哎，实际上呢用现代人的话来讲是吧，这老财主啊就是生了一口闷气啊，形成了淤血梗于什么呢，胸腹当中，是吧。扁鹊那是什么主啊，那神医啊，他一眼就看出来了，结果呢 通过气的方法，怒则气上，就把上面的淤血给冲开了，所以呢没有施用药剂，病便被给治好了，是不是？可见古时之神医他们治病啊，用句不大恰当的话来讲啊，也是不择手段的，是不是？那扁鹊是不是贪财的呢？哎，实际上还是那句话，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梁山坡的好汉是杀富济贫了，而那扁鹊收来的钱呢，实际上也没独吞啊，也是啊救济穷苦的老百姓的，是吧？所以这事儿咱们就不论它了，但是得出一个道理，人这个怒啊，人生在世哪有都顺心的事儿？他有不顺心的时候，是吧？但是人是不是应该怒还是不该怒，这个养生专家有很多的争议。实际上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没有完全的对，也绝对没有完全的错。人非草木啊，孰能无过，说人一定是有七情的，但是不能过了啊，过了就是病。所以小怒益身体，人养生是可以小怒的。人如果连一点脾气都没有，实际上可能吗？那有人说咋不可能啊？我们家邻居毛毛毛，是不是啊？是张毛毛李毛毛啊，是吧？一辈子就没见他发过脾气，说这人怎么样了？前不久肺癌晚期啊，那是我们公认的老好人啊。你看，所以告诉大家，人的喜怒悲思忧恐惊这七情是都有的，只不过有的人喜欢宣发，有的人喜欢压制。但是一定记住，发泄过度是病，过度压制也是病。所以前一段时间呢，有新闻报道，一个权威的大学教授，是吧？一辈子桃李满天下，是吧？那是公认的啊学究派的老者，前不久得脑中风了，是吧？说这算什么新闻呢？后面老人家得了中风之后，在恢复期对老伴非打即骂，是吧？甚至老伴受不了啊，你想那么大年纪能经着他打吗？而且满口污言秽语，是不是？这好多人不理解这个事情。实际上啊，我来告诉大家，这就是人性和兽性。人作为生物，作为动物，是不是？都说人是万物之灵。那么这个灵，灵在哪里？就是灵在人的文化和社会性上。同时人又有人生物的一面，当长时间的压抑了这方面之后，人就会产生逆反心理。所以高中生毕业把课本给撕了，新闻评论说是孩子们的错，我认为是老师或者是学校对孩子们的压抑的错。那句话怎么说？哪块有压制哪块就有反抗啊。所以老教授在得病期间出现污言秽语，甚至于对老伴的打骂，也是常年压制了的生物性的一面。所以养生者顺其自然啊，这个顺其自然的道理就是告诉大家，人不要给自己过分的压力，给自己过分的控制，是不是啊？人有人的社会性的一面，同时呢当人有不顺心的一面，也应该学会适当的调节之术。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 要说一说四季养生、五行疗法，说一说啊五劳七伤的文化的内容。五劳呢，我给大家都讲过了啊。七伤的情志篇，喜则伤心，怒则伤肝的道理，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举例说明。那么今天呢，咱们要把其他的七个情志继续呢给大家详解，是吧？那么在说这个之前，先把五脏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给大家呢说一说。什么是五脏呢？五脏者，心、肝、脾、肺、肾。这五脏呢，不是单纯的五个零件，它是五个脏腑系统。所以我们把心脏叫心系统。心和小肠相表里，心主人的血脉，又主着人的啊心神，是不是啊？神志，这都归心管，叫心系统。肝呢，肝胆相照，肝主人一身之疏泄取直，主着人的筋，主着人的爪，主着人的指甲盖，还开窍于目，这叫肝系统。所以中医说五脏，实际上说的就是五大生命系统啊，也叫五脏系统。那么五脏合于五行，五行之间讲的是生克关系。生为其母，指的是生发啊，生发。就像我们家里的母亲要给孩子洗衣做饭，是不是啊？要经常鼓励孩子啊，关心孩子的生活，这叫生，是吧？大家都能理解啊。水可生木，也就是肾精足就可以养我们的肝血。木可生火，肝血足就可生化为人的心血，养人的心神。心血足，火可生土，就可以让我们的脾啊，让我们的脾让人呢哎有丰富的想象力，让人长肉，生化呢气血。脾血足，就能培土生金，就让我们的肺能更好的输布，有肺活量，胸不闷气不短，是不是啊？而肺它的收敛，它的输布，又是为肾精的填固来打基础。所以这个生它是一个圆圈，首尾相连的这么一个圆圈。所以五行的相生的理论大家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啊。那么也就像中国人讲的，是吧？一个人能不算什么，而中国之君子之能啊，君子之贤能之处在哪里呢？君子有两种美德，一要能成人之美，二要有容人之度。所以这就是君子，这说的都是生发，是吧？那么五行相克，一说克呀，好多人就开始拨了脑袋，是吧？而且好多人对这个克很反感，是不是啊？甚至呢老一辈人，是吧，结婚呢搞对象啊，都不忘了什么呢，要给家人的什么算算命，是吧？看这小两口，是吧，这年轻人会不会相克，这一克就了不得了，本来好好的一段姻缘就给活活的给拆散了。实际上这样的人呢都是封建迷信，属于不懂中国文化， 所以迷信的人是不懂，稀里糊涂的信啊，而科学呢则是理性的去信任去分析啊，所以科学和迷信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比如说克，我举个例子啊，说最简单的金克木是吧，金克木，但是大家伙还听过一句话叫玉不琢不成器，木不琢也不成器，那么禁不住这金去刻的木头叫什么木？叫朽木，朽木不可雕也。你看看，这都中国的俗语。说完了俗语，说生活呀，叫土克水，水得土而死，遇土而止。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没有拦河的堤坝，如果没有河岸，如果没有土去约束河流的走向，那么恐怕全世界就会一片汪洋了。所以这个课要不要啊？不但要，还要恰到好处。所以大家对这个课一定要换一种思路和想法，这个课不是去杀，这个课叫知约。天底下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而相对的自由才能让自由更自由，是不是？这是哲学家的话啊，听起来很绕口啊，但是还是可以举例说明的啊。风，我们放风筝啊，风筝想飞得高一定得有风，所以这个风是可以升这个风筝的。但是风筝还有个弦攥在你手里，因为有这个弦，风筝才不会飞得太高，制约着它，叫科。但你要松了手呢，这风筝就飘走了，到最后还会落到地上。所以为了让风筝在天上飞得很好，一个是要有风来催它叫升，二一个你还要牵着绳子来拽着它叫科。有升有克方有成效，人的五脏如此，人的生活亦是如此。所以养生养的是什么呢？养的就是情志，养的就是吃喝拉撒睡，养的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是啊？就像我们吃咸盐，那人为什么要吃盐呢？是吧？小孩都会回答的问题，而却难倒了很多科学家。科学家说，人吃盐呢，电解质啊，保证平衡，吃盐提供离子。你问小孩，小孩说了，我爷爷奶奶跟我说了，如果不吃盐就会变成白毛女啊，特简单。那盐不能吃多，一问科学家又是一大堆的理论。一问孩子，孩子又告诉你了，盐不能吃多呀，奶奶说了，盐吃多了我该咳嗽了，是不是啊？哎，你看看，所以老百姓间的民间的俗语，民间的一些简单的道理，实际上说的却是天经地义的大道。所以大道者之简，养生不要追求所谓的高科技，没准你那高科技里藏着的就是骗局呢。养生要返璞归真啊，返璞归真，脚踏实地，唯有真实的才是科学的，才是实际的啊，不要被伪科学的外衣给蒙骗了啊，这点百姓朋友一定要注意。那么下面呢，我就系统的把五脏之间相生相克的道理说给大家。哎，通过这个大家也能够做到知干识脾啊，闻其一而知其二三，也就是病的一二三。一是来龙， 二是去脉，三是结果，是不是啊？反过头来呢，我们经常讲说给我们看病的大夫一问三不知，那你问他哪三不知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原来他说的一问三不知啊，是追潮流呢。所以今天我告诉大家，天底下万事万物均有三知，就像我们自己人类哎，正在解决的三大世界问题也是三个，我们从哪里来，是吧，将要到哪里去，是吧，以及我们这辈子该怎么活，是吧，我是谁呀，我的价值在哪里，那这就人生的三大价值问题，是不是？就像好多年轻人说那老人啊，说那人上了年纪就怕死，是让我告诉大家，中国人是最不怕死的，是吧？但是为什么年轻人会有这样的误区呢？实际上不是怕，是不知道，啊，不知道去哪里。就像一个人要领你去一个地方，你要知道目的地了，说上北京还上上海无所谓了，去就去吧，就当旅游了。但是当你去的地方不知道去哪儿的时候，人是很恐惧的。所以人不是怕死，人是对死的那种无知不知方向而可怕。那么反之呢，中国历朝历代又有多少人笑谈人生，笑对生死呢？就是因为他们理解了生命的真谛。百岁的老人在睡梦当中却去见马克思了，他没有什么憾事，他没有什么恐惧，他说这一辈子我活明白了，我都已经看着我的孙子给我抱重孙子了，所以我这辈子没白活，所以我面对这个死叫什么，叫视死如归啊，应该完结了，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得到了延续和传承，所以只此而已。所以中国人啊，自古以来就希望长生不老啊，甚至帝王甚至平民百姓都希望。但人真的能长生不老吗？我告诉大家，人的肉体是无法达到的。我给大家讲的地寿120岁，天寿180岁，也就是你这个臭皮囊，你这个肉体它的寿命。而人的精神寿命是无限的，是不是啊？我经常给大家讲，说皇帝死过吗？孔子死过吗？历朝历代的对人类有贡献，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的那些人死过吗？他们永远活着，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人当活到这个境界的时候，那就叫活明白了，是不是啊？不然的话啊，你怕死，你一身的病，你不照样提早见马克思吗？说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是吧？好了啊，闲言少叙，下面咱们把人体五脏之克啊，五脏的相克的关系，把疾病在人体内的走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它的脉络。知道了这个，你不但可以知乙病，还可以知胃病，是不是啊？以前呢很多人说呀，哎，徐老师你咋知道的，我咋知道的，我又不是算命先生，不是算出来的，叫推出来的。这个推就叫推理，哎，就是数学嘛，对不对，是吧？逻辑推理啊。那么这个推理的基础呢，一定是对四季养生、五行疗法、五脏相生相克的关系了解好，是吧？我们先说人得病最早从哪儿得，是吧？扁鹊见蔡桓公的时候说病在肌肤，是吧？那么肌肤归谁管呢？肌肤 归人的肺管，是不是？所以感冒，好多人不把感冒当回事儿，这是大错特错的。还有不少人把感冒当成要命的病，说感冒得的心肌炎，感冒得的系统性红斑，甚至感冒导致心脏病，简直是无稽之谈。这都是对感冒的冤假错案，让大家一定要清楚，人的病在体内是有个走行方向，由表及里，由外而内，这是外感之病的走行，而内伤的病呢，又有它的脏腑走行。那么今天我们就以五脏相克为例，说一说疾病在体内的走行方向。大家在你的本上先写上一个叫肺啊，肺。肺是干什么的呀？肺五行属金，肺五行属金，金克什么呢？金克木啊。五脏当中谁是属木的？是肝脏，是不是？那么怒则伤肝，经常爱发脾气的人，经常得甲亢的人，经常得眼病的人，表面上看是肝病，而实质上大家一定要知道放风筝这里边所学到的知识。风筝能不能飞得高取决于风多大，风筝能不能飞得稳，掉不掉得下来，看你这绳子牵得紧不紧。所以高血压病，所以肝阳上亢的高血压病、甲亢病、眼病，叫肺肝之疾。那这里金克木，当你的肺气不足，肺的肃降的能力对肝的制约减小的时候，你肝脏没有病，肝的过于生发也会造病。所以金克木不是肺脏好了一定就会得肝病，而恰恰相反，是告诉你当你肺有病的时候，当你的肺对肝制约不好的时候，健康的肝也会出现过于亢盛的疾病。希望大家明白这里边的相克的关系。 以下是广告时间。富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羊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上回啊，咱们给大家讲了五脏的相生和相克。相生是生生不息，相克是形成相互的制约和权衡，以达到更好的稳定和平衡的状态。那么相生，生之不足的时候人会生病，是吧？我给大家进行了简单的举例，肝血不足就会呢让心血亏虚，就会失眠，就会心慌，心血不足就会让脾的生化能力减弱，所以心脏病的人没有胃口，甚至多吃了还会犯病，尤其是心梗的人饱餐之后非常的危险。回过头来呢，脾运化食物生化气血，脾气不足气血大亏，培土生金呢，土太薄了，这个金呢就没法生化，所以小儿的挑食厌食，成人的胃肠疾病，都会引发人的易感性，也就是说容易感冒，容易皮肤过敏，容易得鼻炎、免疫力下降之症。 这叫脾虚而导致的肺气不足。而肺呢，起的是收敛的作用。收敛的作用是为了肾精的封藏打基础。所以肺气亏虚不足的人就会劳伤肾精，最典型的病症就是哮喘，开始是喘，后来是冒虚汗，再后来呢一咳嗽就尿裤子了，以至于好多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的朋友最后呢都是肾精大亏，牙齿松动、耳聋耳鸣、脑萎缩、二便不顾，这样的肾精大亏之症。这是五脏相生之间生生不息，生而不足则子脏受损啊。什么叫子脏啊？儿子是妈生的，那么儿子是母亲的子，那么当生化不足的时候，主国中医说母病则子受，是不是啊？当然了，在这个生化过程当中还存在什么呢？哎，子盗母气之说，这都是呢因五脏相生而引发的关联。那么五脏相克啊，五脏相克指的是脏腑之间的制约和权衡，是吧？我给大家上回举了放风筝的这个例子，风啊是风筝往高飞的动力，而有了这个绳的牵引，风筝呢才能更好的飞，一旦这个绳子断了，这个风筝就会落地，没法再飞了。所以中医说，祖国的传统文化也说，一阴一阳为之道，天地万事万物都离不开这阴阳之道。那么往上生发的力量叫阳，而进行制约收敛的力量就像牵着风筝那个线，属于阴的力量。只有阴阳平衡的时候，风筝才是飞得最好的，飞得最平稳的。一个风筝如此，人五脏之间阴阳五行的平衡也是这样的道理。同时啊，大家别忘了我送给大家的那几句金玉良言。现在啊，好多人得了病总是把打针呢、吃药啊，甚至住院开刀看医生啊，当成呢治病康复天经地义的道理。但是大家伙，你得了这么多年的病，你又治了这么多年的病，甚至好多朋友养生保健也是有一段时间的历史了，你的病是得明白了呢还是得糊涂了呢？哎，好多新听众新朋友啊，向我求教的时候，那个问题简直就是报菜名啊！啊，徐老师你得救我呀！啊，我高血压糖尿病啊，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骨关节还疼痛，你看一连串是吧，就跟那相声里边报菜名一样。哎，我很耐下心来听完了，听完了之后我问他一句，我说你知道怎么得的吗？我说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了，你回家接着听节目，是吧？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病是怎么得的，那么就永远不会医得好你的病。就像一个医生连病人的病因都不知道的话，他又何谈治病啊？所以呢，有那么一句啊，很苛刻的话，但是你细品品，却道出了人得病的真谛。那么这句话说， 普天下所有老百姓得的病都是自作自受。好多得病的人刚听这句话他很不舒坦，说哪有这样的大夫，人家的医生都是救死扶伤的，这个医生怎么先给病人下马威啊？我告诉大家，这不叫下马威，这叫责权利，是不是啊？有限公司是吧，你有多大的责任，你有多大的权利，你就有多大的利润，是不是啊？不管你是在国营企业你还是在民营企业，我相信天底下老百姓都应该知道这个道理，挣多少钱干多少活，干多少活挣多少钱的道理。你干的活很累，钱给的很少，你还会干吗？你不会了，对不对啊？反过来呢，你干的活很少，你还想要很多的钱，那老板也会把你辞退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平衡。那么反过来说，人得病都是自作自受，这句话很没人情味儿，但是这句话却已经成了现在西方医学的主流。世卫组织的医学专家在世卫大会上就曾经一语道破天机，他们说的比我说的就相对那个文绉绉了啊，官方语言嘛。世卫组织的医学专家是这么说的，说21世纪人类的疾病是生活行为造病，要运用生活行为疗法才能得到康复，而这样的方法的智慧解决21世纪人类健康生存幸福生活的基因密码，在中国，在东方，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你看看这老外挺聪明啊，直接把足球踢给咱们中国人了。中国人把这球再往哪踢啊？我们没有踢球啊，我们担当起了这个责任。实际上的确是这样的，现在在全世界正掀起一股中国文化热，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了，学中医的人越来越多了，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的人也就更多了。这个不是一个潮流，这是一个历史的方向，是返璞归真，是向古代的先贤先圣求取真知的一个理性的时代的到来。所以抗生素日趋的遭遇白眼了，所以激素已经开始让病人不寒而栗了，而降糖药降压药这样的统称的名字已经受到了科学的威胁。降压药不治高血压，降糖药也根本治不好糖尿病，因为在这些药物发明的时候，好多医生就认为注定是终身服药的结果，而终身的服药就意味着终身也治不好。所以现在连研究血管神经研究基因密码的医生也开始学习脏腑深层的生物理论了。所以这不是社会的倒退，而恰恰相反，这是人类对生命对自然对宇宙的一种尊重，对事实 对科学的一种尊重。所以我告诉大家了，高血压病、糖尿病无需终身服药，但是你不吃药血糖血压高了，高了就得吃。那么如何不吃药血压血糖还是正常的呢？哎，我给了大家一句话，我说元气十足，五脏六腑全自动。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实际上啊，了解了五脏之间的生克关系，那么这个是在人生百病根无脏，这只知道了脏腑的根源，而知道了五脏之间的生克关系，就可以了解到疾病之间的转换，而不再是旧病论病，而能做到知肝识脾。那么知肝识脾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病在肝，肝脏呢五行当中是属木的，木克土，所以呢肝胆的气机是来制约胃肠，来疏泄胃肠的。那么一旦肝胆它的疏泄调达的作用受到抑制，一旦肝胆得病之后，那么肝胆的调达疏泄得了病，那么人的脾脏就会生病，脾脏呢就会生壅滞之病，是不是啊？举个简单的道理，啊，简单的例子，所有肝硬化的人到医院进行西医治疗的时候，都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脾肿大，而且脾呢变得比较脆弱，有的出现了巨脾，脾都长到肚脐眼了，而且医生给的意见都是你先把脾给切了吧。啥意思？下象棋的朋友都知道，这叫将军呢。这面将军呢，那咋办？要么你把炮顶上去，要么就是抽车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好多病人这个时候就只能忍痛割爱，是吧？叫什么呢？叫断臂保命，是吧？那个壁虎，它断掉了尾巴，逃命了，它还能再长出来，是不是啊？人的头发掉了也能长出来，牙齿掉了也能长出来，是不是？没听说谁把脾割了还能再给我长出个脾来，所以这个断是没有后路的。那没办法呀，脾功亢进贫血了，只能舍居保帅，是不是？所以肝硬化为什么会让人得上脾的病呢？这就是五脏相克之间病的传导的方向问题，是不是啊？肺气不足不能治肝，则肝气上逆，肝和胆气的淤积不能疏泄，不能对脾进行疏导，就会导致脾气的淤结，而形成了什么呢？脾的肿大，脾湿的淤积。那么还有病为证，是不是啊？好多人经常说呀，啊，我们经常查历史资料，啊，那叫有史为证，靠历史，是吧？或者现在有些东西看书，啊，以书为证，啊，《本草纲目》啊，《黄帝内经》啊，以这些为证。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叫以事实为证， 这是养生智慧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好处，是吧？你像得脂肪肝的人，哎，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是吧？说这人的大鱼大肉，胡吃海塞，哎，那个、脂肪啊沉积到肝上了。有的医生说，这个病啊不需要治，是吧？人上了老年都会发福的嘛，肝脏多少都会被脂肪沉淀一些。而有的医生说这个一定要治，因为这个病到内脏了，非同小可。那谁说的对呢？后者言之有理。人病，病在四肢百节，皆为标。人病，伤于五脏六腑，皆为动之本。所以一定要呢，谨慎从之。所以脂肪肝，我把它叫做富贵病的第一步。是不是？哎，也是造糖尿病的第一步。脂肪肝、高尿酸血症的痛风，加上糖尿病，三病合称为富贵病。所以肝气的疏泄受到了伤害，肝得了病。脂肪肝，是不是？肝囊肿，肝气郁结，自免性肝病，这样的人都为得糖尿病埋下了祸根。而祸起何处呢？就是因为肝和脾的制约，木受损之后，木不能去克土，不能去制约土了，土气的淤结就会得脾之病。脾的病，一个是脾部统血的贫血，再一个就是脾气的淤结导致的糖尿病富贵病。那么脾是干什么的呢？五行属土，是来治水的。所以当脾不能治水的时候，那么五脏当中的肾是属水的，所以又出现了临床上一个很常见的病，脾土不能治肾水，就会得湿疹之症、水肿之病，是不是？所以说有人跟我讲啊，我晚上多吃一口饭，怎么早上起来眼睛肿得跟铃铛一样啊？我说你肾病啊。他说我多吃饭怎么肾还会得病啊？不是你多吃饭把肾吃坏了，是你多吃而脾不能运化，伤了脾。脾受损之后，体内过多的水湿就会上犯，是不是？而出现了肿眼泡的现象。也就是说脾脏的减弱而导致肾水的上犯，这样的水肿湿热之病，病于脾而肾受于损，是不是？和大家要明白这样之间的关联。所以从相克上来讲，为什么肺病可以导致肝气的上逆，肝的损害可以导致脾气的淤结，脾的运化失机为什么导致肾水上犯出现的水肿湿疹之症，这个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肾水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呢？这个大家写到本子上。肾水，肾主人一身之阴，又主人一身之阳。肾是起到一个封藏的作用啊，肾是起到一个封藏的作用，是不是？那水是来对谁进行制约的呀？天气炎热，好多大城市呢，洒水车就上马路了。哎，洒水车一过，原来热的冒烟的空气就变得湿润了。水克火，这个克不单是把它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制约好。所以中医的克指的是制约。那么肾水克的是心火，所以好多朋友经常上火。我就跟他讲了，上火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肾虚之病 啊，肾虚之病。那么上火是不是都是肾阴虚呢？不见得。肾阴津液不足，不能克制心火，心火炎炎在上，眼睛红，口腔溃疡，嘴唇裂，烂眼边，是不是啊？这些呢都是上火的症状。哦，咽喉肿痛，绝大多数是因为肾阴不足。那么反之呢，当人的阳气不足的时候，淤血不行，淤血的瘀滞也会产生毒热之火，而这个火则是阳虚而导致的火症，是淤血形成所导致的。所以在中医当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没有绝对的阴，也没有绝对的阳。所以上火分阴火和阳火，是不是啊？哎，阳火之上是肾水不足，阴火之爻是肾的阳气不足，鼓动力量不够。所以中医要辨明阴阳，辨证施治。如若不辨阴阳，那么就会伸手犯错。所以呀，连中医之间的阴和阳的道理还没搞清楚的人，你是没法谈养生的，是没法谈辩证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知道，肾水不能上济，心火会亢盛。所以有些人呢，为什么老失眠呢？哎，心肾不交，心肾不交，失眠的人为什么老上火呀？水火不能相济。那么失眠的人为什么老尿频呢？肾水不能相济于心火，心火浮于上，心火不能下行暖于肾水，则下焦寒凉，二便搜便不止，其道理志在于此。这是第四个转归，肾水不能上济，心火上亢之症。那么心火和谁相克呀？火克金，火克金。所以呀，老年人怕着急，怕上火，一着急一上火，肺内感染了，肺脓肿了，咳黄痰了。所以有人跟我讲啊，说慢支、哮喘、肺气肿啊，都是北方人天气寒冷冻出来的。我很不赞同，是不是？心火过于亢盛，灼伤了肺络，或者心火不足而导致肺的津液之寒凉的，都会导致肺病。一个叫克之太过，一个叫克之不及，这就是制约的关系，是不是？那这个怎么区分呢？我曾经呢给所有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做过这样的解释，我说人咳嗽，但凡能够咳出来痰的，都不是什么大病，都是要不了命的病。为什么呢？因为肺喜湿恶燥，咳痰排痰是肺的本分的工作。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以下是广告时间，请您记好北京丰台区地址，是在北京丰台区方庄桥东方庄6号。